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嗨， 先声夺人。 哎呀。 海鲜发制人， 我跟你说，有你这样子的同事，真的是我的这个2021年很大的收获啊！ 是吧？是吧？是吧？ 我就特别感谢你啊，在这一年里面帮助我那么多 啊， 帮我花了不少钱。你说我作为一个节目制作人容易吗？啊，这一年就多多少少的大大小小的工作啊，除此之外呢，还要这个扛负 KPI 啊， 对， 然后还要抵御啊，这个来自于这个啊，是吧 ？Boss 的考核， 嗯 啊，还有这个接受考核，同时抵御这个同事啊，对不对？对我的这个期待啊、 哦，对， 就是最难的，说到抵御这两个字，只能用在你身上了。 哦，你要抵御我是吗？我像一个病毒一样的？ 哎、不是啊，不是那意思。 啊、哦，好，你说。 就在上节目之前的五分钟，艾克老师成功的又开始帮我这个花钱了， 多好呀！年底了，啊、这一年我们不应该娱乐最王牌节目组，尤其是一个王牌 band， 又是一个天团的存在，是不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团建啊，有一个仪式感，跟这个2021。拜拜 啊！这人家天团都是在什么鸟巢开演唱会什么的，我们的天团就是制作人请客吃顿饭就得了，是吧？ 在 KTV 里，我们也可以成为天团。 哎呦，我行吧。 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 我们其实希望到年底了，应该是有不少的聚会，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聚会收获好心情的同时呢，要注意身体，不要像老白一样就是生病感冒啊。 对，而且要提醒一下，就是参加聚会的各位朋友，如果喝酒的话，千万不要开车哟。嗯。 你不小心出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期待和你相见。觉得我羞涩躲在你后面，幻想发生童话的浪漫情节。你的快乐，你的烦恼，所有一切我想知道，向你发出爱的信号，我的小心思你全都能聊。深情对望，许下约定，抛下不必要的烦恼，加速心跳，如何消耗空气，充满了甜蜜的味道。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星河中漫游，静静牵着你的手，带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你不小心出现我的世界，期待和你相见，感觉的我羞涩躲在你后面，好像发生童话的浪漫情节。你的快乐，你的烦恼，所有一切我想知道，向你发出爱的信号，我的小心思你全都能聊。深情对望，许下约定，抛下不必要的烦恼，加速心跳，如果是好空气充满了甜蜜的味道。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星河中漫游，静静地牵着你的手，带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我要带你去听深海的沙漏，一起做完美丽的梦，不知不觉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各位在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日落时分啊，日落的时间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克。 好，今天是12月28号啊，就是过完今天2021年就真的只剩下3天的时间了。 好嘞，这是一句废话文学。 哎，是，然后再过3天就是新的一年了，又是一句废话文学。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想召集大家做一个仪式感的互动啊。当然，我们这个互动可能更多的是想在2天以后，应该是在30号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去收尾，大声喊出新年好，好不好？ 好好好。那我们今天说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吧，也是关于岁末，然后。这个年尾了，很多朋友包括这个微信群里面都特别的忙碌，尤其这个工作群，然后有各种报告呀，有各种工作的要求呀，各种总结啊之类的， 就是 就会变得有一点点打扰到我们的生活， 因为那个是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对，你不知道从哪一条开始看起，或者说你压根儿跟你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又占用你的时间。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习惯啊，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就会习惯性的把那个群呢、就做一个就是不看消息的一个处理， 免打扰 免打扰的功能。就如果你不用那个功能的话，你很有可能，或者你刚进了一个群，你忘了开这个功能的话，就有可能你一会儿不看手机，突然一下发现里面上百条微信。 对，发生了什么？ 对，就是 这怎么了？ 还得一条一条重新翻。 所以最近好像微信群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开启了一个折叠的模式，就是你会把所有和你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群都把它折叠到一个框框里。 哦，就是你很长时间没有留言的那种吗？ 对，然后但是、 这个有意思， 你又觉得说退群好像显得有点尴尬，又。 就是有点失礼， 是，所以把 所以我们加入一个群，最终自己又不退群，就是等着别人把咱踢出去呗，这也不合适吧？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折叠的这个功能，不是你这个，就是这个功能确实挺好的。 是是是，我们今天就聊一下那个群聊，不管你群聊之间这个有多么的，就群与群之间有多么的复杂，或者群的名字有多么的奇葩，都欢迎第一时间跟我们互动一下。 好嘞，我先把让我所有请客吃饭的那个群全都折叠起来，选择视而不见、 没关系，我们会一对一的为你的。 这还有一对一服是吧？啊，不差事儿，我告诉你，不就是一顿饭吗？啊，是吧？你白不是白哥啊，这个老白。什么时候这个在请客吃饭这件事情插过事儿？ 好嘞，这段音频我也截取下来了，发到我们20楼的整个办公室。 想当年我纵横四海请大家吃麻辣烫的时候， 带来变牵挂也无关的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点燃一杯，太多挣扎无力，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点燃一杯，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 刻在狂风的浪对月情感书理论熟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 这应该也算是年度金曲之一了， 纵横四海，来自李荣浩。 哎，对，听着这首歌，想象一下我们在一起啊，在麻辣烫欢聚的样子。 哦，现在麻辣烫都有五星级的麻辣烫，你知道吗？好贵的。 可是我也请不起呗。 那天我就吃了一个传说当中这个品牌网红的麻辣烫，它还是一家连锁店。 喝、okay。 然后我就点了那么一丢丢东西，就200块钱。 你说不是那个《爸爸去哪儿》那开的吧？ 啊，不是不是不是， 看别人都开玩笑啊。 三个字儿，三个字儿。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不说哪家，但是我其实觉得，哎呦，年底聚会会多一些。 嗯。 但是呢，你同时你要处理很多的工作的事情， 是、 对吧？所以怎么去平衡呢？我觉得还是工作要紧，聚会这事儿咱可以放放。 好嘞。 也没法说不是吧。 你看到我旁边 是谁，是谁刚 在 群里面已经把地址预通知大家来着啊。 所以我跟你说，对于老白这种性格的人，就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在前面，推他一把。 什么叫做我这种性格人？我多大方一人。 你是很大方、你也很主动，但是你的事儿多呀，是吧？所以 你的意思就是我很事儿呗。 我不，你的事情安排的比较满、行程 schedule 比较满、 schedule, 对对对对、 okay。 所以我作为你的这个小助手，我是不是得帮你打点的非常清楚、 OK， 说要定做， 那就 来， 咱们哪天聚来着？ 二号。 好，那一号我打算这个要去一趟上海。哎，行了啊，我现在这个没有必要是不出北京的啊，我这其实是特别想，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聊聊大家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真的有这些需要去折叠起来的群。然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有空一起聊。 好，今天还有一首新歌要和大家来分享，那就是李宇春《银河中的星星》，没有想到在年尾还能看到他的名字。 是的，他来作词，陈伟伦来作曲，是一首很走心和温暖的歌。就陈春很早就尝试自己去创作了嘛，然后官宣里面说这是一首关于这个时代的歌，也是人类群星的歌，更是一首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的主题歌。 对，正好在今天上午呢，李宇春在央视新闻跨年特别节目中国 UP 当中做了2021的年终演讲。他在这次演讲当中也细数了2021年很多微光的时刻，比如说他提到了张桂梅老师、中国航天，还有苏炳添，然后疫情的常态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也说他相信这个冬天总会过去，也相信夜空中总会有闪耀的星星出现的。 对，我觉得无论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张桂梅老师也好啊，包括航天啊、苏炳添，还有疫情的常态化的防控啊，这些事件，就是我其实觉得站在年尾的时候，大家心里感慨的同时，更应该拥有的是希望，就是继续前行、向上出发的那种力量。 那首很洗脑的歌怎么唱来着？一起向未来。 最近真的是太多人都就是不由自主老会哼起这首歌，而此时我们要测评的新歌，一起来听听看，来自李宇春《银河 中 星星》啊，很适合这个夜晚。 一颗两颗星火照亮整个山海错落，山海才如此磅礴，奔腾着。三颗四颗青春点燃袅袅人间烟火，人间才如此鲜活，灿烂热爱着。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默默地守护所有光明磊落，柔柔的光辉穿过黑夜，横跨过云雾，一颗一颗一颗一颗汇成银河。 节才如此恩泽，开出花朵。三颗四颗信念滚烫，没收生命之歌，生命才如此执着，用力追求着。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默默地守护所有光明磊落，柔柔的光辉穿过黑夜，横跨过云雾，一颗一颗一颗一颗汇成银河。 温暖的歌， 嗯， 银河中的星星来自李宇春， 嗯， 今天的这首歌我给五星好评， 好， 因为可能确实到了年底了，人的情绪的流动啊，包括你的思绪的那种上下的左右的你那种思考，其实会变得更多一些， 嗯， 啊，没事儿，过了年以后就你就又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人，对，一到翻篇到新年，大家会觉得有冲劲儿啊，或者是啊等着过春节啊，然后新年的一些计划就会变得更有动能，然后到这个年底就容易沉淀， 对， 容易想会有很多的这个思考。 对，我明白你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年底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脚步慢慢的就逐渐的慢下来了、 啊、 就像过电影一样，在回忆我们这一年干了些什么， 对， 做了哪些事儿。 冬天步伐也沉重一些啊， 对， 体重也重一些， 对，再说自己啊， 对对对对，都差不多吧， 认识很清晰嘛， 差不多吧、啊、然后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啊，就最近这个聚会什么的也多一些，那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啊。 好，五星好评这首歌曲，然后所以接下来的评判时间要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 嗯、 连了我们找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一星到五星，你会给这首歌曲给几星呢？ 啊，我们就特别期待一下，好不好？ 嗯。 另外呢，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也全面启动了。 嗯。 即日起至31号，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来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 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呢，互动会获得一些惊喜的好礼，比如说现金红包呀、代金券，还有演出门票等等等等，多种实惠福利等大家来拿。 对，我们今天也算是预告一下啊，我们娱乐总王牌也会有特别的一期节目，是跟我们的大声喊新年好相关的节目，让大家用声浪音浪的方式来支持我们，我们就在30号开启。 我尝过甜蜜，忘记你却谈何容易，这么多年沧海桑田，我情深却无缘。再见你，你依然美丽，望着你我默默无语，又想问候又怕心痛，让岁月为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我只是没有告诉你，让相思烈火熊熊烧着我，也不愿让你受委屈。你 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却只能远远看着你。春去秋来，谁会明了我认真的感情？ 刚刚提到陈小川嘛，然后又放了他那首歌，就是他把自己的歌拿回来唱，带我去寻找。哎，我想到，哎，这首其实也是算是陈小川先生的这个经典之作，只不过李健的这个翻唱版更是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对，然后收录在那张专辑，我还记得叫做记得我们有约那张专辑当中一首歌。 所以尤其在年底听这样子的暖心的歌，我觉得效果更好。 所以呢，今天这个话题也让很多朋友有一些参与感。比如说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折叠了几乎所有前同事拉的微商群，因为从来不看， 对， 也从来不买，从来不说话，但是又不好意思退出。 这个就避免尴尬，对吧？包括这个就是爱德华说，他说你们发现了吗，就是前几年建了一些同学群，对吧，各种各样的同学群，从你大学一直到你比如说你研究生啊，一直到下面比如中学，甚至有的小学群，就当时热闹非凡，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里面特别的热闹很积极，现在都沉寂下来了。 对， 就是就到现在你会发现，一直到逢年过节，很多人可能发个什么表情包什么的，你们连红包都不发吗？ 那这个群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好歹发个红包啊， 意思、哪怕现在有的群就是已经沉寂了很长时间，但是唯一的互动方式可能就是彼此的表情包来贡献一下 斗图是吗？ 对， 我觉得红包其实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啊，这个我觉得多少不重要，但是呢，你总能炸出一些人来，对吧？ 说是迟那是快，那我们的红包我们的群里见吧。 群里可以发红包吗？可以啊，大家这个其实参与我们的那个聊天室的互动就可以抢红包啊。 对的，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听听 FM 找到娱乐装牌聊天室，然后小心点一波，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页面当中有抽奖两个字，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是的，如果你想赢得我们娱乐装牌的小红包的话，待会儿一定要认真听节目啊。到下面一个时段我们就会抛题，然后继续送红包。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风雨交加是我的生活，每天晴雨不预测，电闪雷鸣是想找个我，幸好有你拥抱着我，感谢这温暖相拥，让我伪装色也能融进与你的缠绵，彩虹让我们唱着歌，阿莫拉康西耶，阿莫拉康西耶，La Castille, ti amo。人生如海，有起起落落。其实澎湃落是难过，总有些快要放弃的时刻，幸好有你陪伴着我，感谢这爱的包容，风平浪静哪有彩虹，相爱才有阳光的恩宠，让我们唱着歌，La Castille， 这首歌是来自 Hulu Boys 彩虹恋人。 哇，这是，哎，怎么又开始循环播放了？ 没有，它只是那个尾奏还没有唱完，然后我就开始介绍这首歌了。 哦， 就这个乐队，它听起来的音乐风格就很像旅行团。 哦，对，很又有点清新啊，但是又有很多少年感在里面。 对，因为出自同一个制作人，就是韦唯。 哦，怪不得 他们的 Keyboard。 好听好听啊、年底听这样的歌你心情会明媚一些， 是的， 不要总是在年底的时候呢就是感春悲秋啊，看这年过去了啊，这个好多事儿没办成啊， 嗯 啊，我觉得还要有一些希望吧， 嗯， 对， 好像2021年的这个年底对于我往年的这个记忆来说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往年到这个岁末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哎呀，就像你刚才说到那种怅然若失， 对， 或者说还要回忆一下这一年该经历些什么呀，我以后该做些什么，那今年好像就没有那个过年的氛围， 嗯，就是对，因为其实 可能是事情太多了的原因吧， 有可能，嗯，事儿太多了。你说我们团个建还得要讨论一下工作， 又回来了是吧？ 好辛苦， 我再说又折叠那个群了啊。就是你就拿我们手机里的这些群来说吧，嗯，你数一数，你现在手机里有多少个群？ 30个， 差不多。我的手机里也差不多20-30个群，其实沉底的特别多，就是你可能已经不再留言的那种，常常会在你的就是你的微信群里面的顶端的这个位置出现的那个群，差不多有5-6个。 嗯， 我可能还会随时有增加，有新建一些群。 是的，是的，就是一般置顶的都是对自己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工作群啊，或者家人群，你不想错过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对不对？然后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在这么多群当中你会看到群中群 啊。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的办公室有一个比如说啊，比如说某某某某公司的大群。 哦，明白了，就是， 这个大群100-200号人。 哦，然后还在单建一个。 对，然后有一个小办公室的群啊，我这办公室十几个人，还要建3人群。 好，你再少就没必要了， 是 单聊吧？ 你猜他们在说些什么呢？ 哟、那这个就有万千故事了， 很好奇啊。 喝酒与谈情太多，只会让人沉。现在这个时刻依然无力冲动，告诉我要怎样的执着。现在这个时刻依然无法挣脱，话语故事太多，这样总是我。现在这个时刻依然爱去经过，就告诉我要怎样的生活。离开黑夜里燃起的光， 其实说到这个乐队你可能不太了解，你看我们连续推荐两支这样的作品呢，就是他们叫做旧北乐队， 对 啊，但是你要说到一个纪录片你肯定会觉得哦， 那就是 人生一串儿又来了。 年底就是得说这些事儿吧。 我明白了，就是听你要是听介绍一些乐队的歌曲，只能从什么人生一串啊？ 谁说的？怎么就听我介绍，就是什么人生一串？ 你偶遇他们只能和吃有关。 不，我觉得乐队啊，音乐其实就和人间的这些烟火气息是密不可分的。 是的，是的。 包括我今天你知道在看网易的那个。他其实有，我们昨天说到，不是大家都要年度的那个听歌报告。今天他其实有出了一个视频版，我觉得那个还是其实挺触动我的。 就是你当点进去，你看到今年这一年你听了多少首歌，然后认识了一些新的音乐人，然后今年好像这个听歌的曲风又和去年不太一样了。 对， 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凌晨，你在锁定一首歌曲单曲循环那一刻的时候，你会哎。当天的那个氛围和画面感就出来了。 对，所以我看到一句话其实很触动，说摇滚虽然拯救不了世界，但是它拯救了很多在平凡的岗位上面在努力着的在拼搏着的人。这首歌名字叫做框框少年时 Rock and Roll。 哇哦，希望这种摇滚的力量可以继续推动着我们到新的一年。哎，往年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这个节目的风格也会有一些转变，要不就是像昨天那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就是这风格啊， 就偶尔会有一些小伤感。 哦哦， 但也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带着一种聚会一般的明亮的心情啊，是吧？钱得花啊，这个事儿办不办呢？这个哎。再说， 来，我们细数一下，从今天一开篇的时候呢，这事儿提了四回 啊， 是吧？ 因为今天我跟你们讲啊，我跟我们的这些亲爱的听友们讲，你说像他爱科这样子的这种 会花钱的人 啊，对， 会办事儿， 就是、叫什么什么 安排的好？ 你属于哪个类型？金牛啊，金牛，不是水牛啊？ 不，我应该是那种、 不是水牛，是金牛啊。 职场当中的便利贴， 职场金牛啊，就属于不是咱不打击所有一大片，这个大数据啊，这个、准不准不说？ 你说， 就是。大多数时候呢比较抠搜这种， 嘿呦， 但是呢他只对自己的这个爱的人或者只对自己的亲近的人大方， 是， 所以我今天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爱我们吗？艾克这个说， 我说你能、你们敢承受得了我说我爱你吗？ 我当时我们办公室里面其实大家的心态或者是回答都是一样，我们敢请你放肆的大胆的爱我们吧。 但其实大数据这个对某一类人或者某一类星座或者某一个生命节点的这种统计，我觉得对于我个人而言不是很准。我们就从这个1月2号那天晚上7点钟的聚会就能看出来了，因为我会诚意满满的送上一瓶我珍藏已久的 二锅头 拉菲 哥。行嘞，我要82年的。 好嘞， 哎，82年的啤酒就行啊，这都是开玩笑，只要能来就好。 四分桂林米粉羊肉粉猪油拌粉多来一份，日子才不会太闷。生煎包驴肉火烧肉夹馍车骨头烧烤，心情糟不如就来点夜宵。 先吃完再说啊。大家今天晚上的心情估计也一样， 嗯， 那你忙碌了一天之后呢，啊，这个晚餐啊，冬天的晚餐非常非常的重要 哦。 对， 今天这么一倒数，我就觉得日子好像这一周过得特别的嗖快。 哎，是特别的，这是什么词儿？嗖，特别嗖的一下，特别快， 嗖， 特别嗖快。 你看这么一数的话，我们还剩几天的时间就要告别2021年了， 对， 我们要迎来2022年，好像很快了。 你想说 so fast 是吧？ so 快，哎， so 快， 因为那天 好心词儿， 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一首歌， 嗯， 是小六的，叫做 so。 小六是谁？是《武林外传》里的燕小六吗？ 你怎么跟思萌一个脑回路？ 啊，真的吗？ 是你俩？ 你看我们，哎，果然呢，我们都是这个阳光少年的心态啊。 但是我分享这个小六呢，啊， 怎么会看过《武林外传》？天哪， 《武林外传》谁都看过。就是那个小六呢，是一个非常唯美的、很文艺的一个女生。 Okay， 嗯， 然后唱的那首歌曲呢，也非常的小清新。 嗯， 如果有兴趣朋友可以找来看一看。 好吧，就感谢你为小六特别插播的这一段啊， 嗖快， 嗖快哈。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也是嗖快的过去的这一年啊，临近年底，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要热闹登场了。 是的 啊，今天呢，东方卫视公布了这个跨年晚会啊， 嗯， 他们的这个晚会是为什么要用他们这个词啊？对，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啊， 嗯， 他们这个是12月31号，嗨，又是废话文学啊，有谁呢？我就说人吧，就是时代少年团张艺兴、黄渤。还有这个胡军， 嗯， 李健、这个、李健啊，还有古巨基、周慧敏， 好，还有苏炳添、伊能静以及李克群等等，还有 吴克群， 哦， 李克群，有这个人吗？ 哦，李克勤，他应该是 对。到底是李克勤还是吴克群，让我们确认一下。 好，还有叶倩文和林子祥等等很多明星都加盟其中。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名字啊，不排这个先后顺序，我们看到谁就念到谁了。嗯，另外还有现象级的一首单曲，就是《漠河舞厅》，其中的演唱人刘爽也将会出现在这台晚会当中。 对，说起《漠河舞厅》这首歌，虽然它的创作的年代啊，或年份吧， 嗯， 应该不是今年吧，应该是很早以前的歌，去年前年写的歌，但是今年这首歌真正的变成了一首现象级的金曲，嗯，然后他就出了一版新版《漠河舞厅2022》， 是的， 2021。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你什么都没有说，夜风惊扰我。3000里偶然见过你，花园里有晴片雾气，灯光底抖落了晨曦，在1980的漠河。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 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总排，这是一个讲了一个故事的一首歌啊、没想到这个故事啊，因为这首歌其实也被更多的人所知晓，并且呢你知道我今天也是看他们这个视频里面一句话说在今年的，然后有特别浪漫的一天，好像是就是情人节的时候，然后说在网易啊，就在一个音乐的流媒体的留言里面，很多人留言说再也不相信爱情这句话 啊， 对，但是比他更高比例的人留言说想恋爱，所以这两个留言其实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爱情就是这样，你有的时候就不相信他，但是永远有更多的人在奔赴他。 或者说它会是一个比较昂贵的奢侈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样的存在，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类似像漠河舞厅这样999家的评论的歌曲， 对， 会让我们在底下留下自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在今天收听节目同时也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听。这首歌叫做我所有的夜有所梦里， 爱你我所有的千姿百态里第一是要找一颗星星摘下来送给你，想你我每对夜有所梦里第一是要找一朵茉莉 听着这个歌感觉要喝这个热红酒， 对、 啊、 还不是你先说， 临近年底嘛，大家小心，你看我今天这个感冒好像稍微好一点了，听出来了吧？ 听出来了， 但是还是没有完全好。 那我离你稍微远一点， 来不及了啊！也说半天话了，这段话。 对，这首歌曲呢，出自的是也是一个两个人的制作团队，然后他们的这个名字呢，好像是取自一个西班牙的发音。 OK， 对， 叫做 什么？我还真的不太会念。 贾徐，贾贾徐。待会儿还有一个更难念的名字呢，因为这个现在有一个今天呢就是有一个网站啊公布了一个2021全球百大最美面孔和最帅的面孔，我觉得这种事儿的评选呢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那女性方面呢是谁呢？盖尔加朵、宋雨琦、艾玛沃森、迪丽热巴、古力娜扎，我有点分不清楚啊，小松菜奈、猪猪啊石原里美啊，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当之无愧、还有谁？莉莉柯林斯等等等等入选了最美面孔， 但是我们不说第一名是谁，待会儿我们会做一个回复好不好？ 好 啊。最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宋雨琦超过了迪丽热巴和古力娜扎和石原里美，排在第22名。 对，就证明现在这个审美的取向不是怎么是偏好已经趋向于00后了。 对，而且中国演员排名最高的是周子瑜。周子瑜是谁？ 我也不知道。 第7名。 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周子瑜好像是一个中国人，在韩国出道，也是算女团当中一员。 OK， 男生方面啊，男士方面，《沙丘》里面堪称盛世美颜的甜茶，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提莫西·扎拉美排在第4位。那最帅的是一个就是缅甸的一个男演员嘛？ 对对对， 还是个 model 啊。 对，但是他的名字我们不太会念，我们要不靠意念来念一下。 Packing Takong， 他没有拼。 Takong 排音 加空这么念。 中国的肖战排名在第11位，徐明浩、王一博、王嘉尔也位列其中。由于是全球网友投票产生的，所以说与其说是百大最美最帅的面孔，不如说是拼得起人气和粉丝值。 所以好了，那我们就让大家回一个关键词，加手机号啊，会有机会我们待会儿参与一个连线，尤其到临近年底，我觉得这个连线和我们的通话会更有意义。 对，回复最美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到9743最王牌，就可以收到3张照片。

啊，今天就要互动这个事儿吗？ 就是先这个布置作业吗？ 吓死我了。 我希望大家最近都能够什么算是清清嗓子喉咙啊，然后好好预备一下你们要对新年喊什么，然后我们其实会有一个这么一个小小的互动。 好， 我们一起来集一个音浪，集一个声浪，好不好？ 好，我们就布置一个作业吧，我们就在相约的30号的那天大声集音浪的这个环节就要开始了。然后准备好你们所有的祝福和心愿， 对， 那天到现场来跟我们一起来喊。 到现场 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现场。 哦，吓我一跳。 就我们974的后台 啊，我你要这么一说，我们这个974是一个大舞台啊，到现场还得到我们的后台来， 你知道吗？我就在想说，哎呦， 不好意思， 天哪， 还没好感冒。你说， 在想有一个画面，就是假如说真的是可以做一个线下的活动啊，在一个万人的广场上面集齐了所有的这个听众来到现场，我们在那儿说大声一起说新年好，然后就看那个所有的声音就像一个音柱一样。 你是已经提前先我们一步进入元宇宙了吗，艾克？ 就像音柱一样， 恭喜你啊， 升腾！ 恭喜你比我们先走一步， 然后啊， 就先去了元宇宙，别多想啊。 好 吧，刚才让大家做了一个自动回复啊， 对， 然后应该是就最美两字。 大家折条码发送到974装牌才会正式有效哟。也在这一众消息当中看到了一些哎老朋友 啊，是，就是谢谢你们的支持。新的一年我们都是最美最帅的。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 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总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听友已经在线上了吧？哎， 哎，听下他的声音。嗨，怎么称呼你啊？ 嗨， 啊，我姓傅， 小傅， 你好。 Hello， 您好。 哦，听他的声音应该很年轻，是吧？应该是个九零后，至少。 这都能听出来。 八零后 。 哦， 为什么 状态很年轻？ 为什么八零后声音显得这么年轻啊？这我就不高兴了啊！ 很干净，很 单纯。我的声音显得多么的沉稳。 嗯， 尤其感冒以后。 好，那我们就跟小傅打个招呼。 嗨 嗨 嗨！ 然后我们接下来三道题就为你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啊，我准备好了。 好 嘞， 我们先来答题，我们再聊几句，好吗？先加油，看看今天的三道题能否答对。 盘尼西林有首歌叫《瞬息间是夜晚》，歌词当中唱：相遇在午夜之前，来不及搭上下一个什么 ？A. 黎明 ，B. 流星。 午夜之前搭上下一个什么？是黎明还是流星？ 黎明吗？ 黎明吗？ 对，什么？ 相遇在午夜之前，来不及搭上下一个黎明。 答对了， 恭喜你！ 我刚才差点想提醒他在旁边唱首歌，《今夜会不会来》。好，第二题。 好，谢谢。 第二题 ，SHE 有首歌叫《痛快》，然后其中歌词唱：笑与哭都值得用什么 ？A. 用感情 ，B. 用力气。 都值得用感情还是用力气？你想这个是吧？ 笑与哭都还挺费什么的呢？费感情还是费力气呢？ 这个、提示的有点太过了啊！来，请 那就是费力气。 笑与哭都值得用力气。 行啊，差不多得了啊！最后一题我们不提醒了啊！ 好，你来说。 当时什么纷纷应是好时辰 ？A. 风花 ，B. 雪花。是当时风花还是当时雪花？这是周深以无旁骛之吻。 风花吧。 风花。哦、 当时风花纷纷应是好。 看来应该是有实力在的，不需要我过多的提示。 他每句都是什么什么吧， 不太肯定， 都是喷句。 那就这么一说，运气太好了， 恭喜你。 嗯， 都是猜的，谢谢。 小傅，你刚才你也发了这个关键词“最美了”，我想问一下，你收到那个图片以后，你觉得是你心目当中这个最美和最帅的面孔吗？ 我只认识第三个面孔，就是沈腾，其他的我不认识。 对对对，他也算是我们颜值界天花板了。 对， 嗯， 我觉得这个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态。 是， 这明明就应该是沈腾嘛，对吧？ 对，在很多榜单当中，你看到什么帅哥啊、美女啊，就总是会看到一张面孔乱入，那就是他。 什么这个 Lisa， 什么这个 Pine Town， 这个我们都不太熟啊。 对。 就是，但是呢，就是，我也想问问你啊，这个你看这一年也快过去了，就是在年底或者年尾收尾的这个时刻，你有什么样子的感怀吗？或者说你觉得这一年对你来说有什么关键词吗？这两天我每天在问大家，这一年结束你的关键词是什么？昨天那个朋友是给的是能量，你呢？ 我的关键词有两个吧，一个是收获，一个是感恩吧。 怎么讲？你今年经历 收获。收获的是我第二个宝贝儿子， 哇， 现在六个月， 哇，恭喜你。 然后谢谢。然后感恩的话就感谢所有的幸运吧。 嗯， 很好。我觉得其实你看作为一个八零后，他说自己八零后，其实是现在正是在人生的一个爬坡的阶段。 对， 上有老下有小，其实挺不容易啊。加上你看就是添了二宝，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小傅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的一年或者之后的这个人生路途并不轻松，但是我想一切都应该是值得的，对吗？ 对啊，还要继续努力 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选择权要交给你了，就是三首歌曲当中你可以选择一首送给你想送给的人，盘尼西林瞬息间是夜晚，还有一首 SHE 痛快，还有周深以无旁骛之吻，选择哪首呢？ 第二首吧， 痛快。哦，天哪，我以为他会选周深。痛快，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更能代表我们现在的一个心境，就是也不要每次说到年，我刚说到结尾年底的时候就伤感嘛。 嗯， 对啊，就痛快去哭，痛快去笑。 嗯，一听就是听这首歌曲的人都是咱们是同一个年龄段的。 那你想说什么吗？有什么祝福吗？ 祝福我的家人和孩子在2022年能够开心痛快 一整年吧。 太好了，谢谢你啦！祝你的新的一年一切都顺利平安，好吗？也不要 好，谢谢。 在30号的时候参与我们的这个大声喊新年好的极音浪的活动，同时呢，31号也收听我们的这个大声喊新年好节目，好吗？ 好，谢谢谢谢。 好，拜拜，小布。 每一天都是一个节气，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欢迎光临，亲爱的，请相拥我的感情。 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 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刚才我们收到的这个电话连线，其实我觉得虽然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连线啊，但是其实小傅的那个表达，我们其实就是我所接受到的意义是在于说，你看，其实像他这样的这一年有收获很多的朋友特别多，当然我们只是可能连线他而已，但是他的那个表达里面，就是平静当中，其实那个喜悦的心情又被忙碌又掺杂的一些自己可能辛苦的那个部分在里面。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就是我假如说我们在开工作内部会议的时候，我们会讨论说，假如说2022年咱们新一期的这个节目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板块的重新设置啊，有一些板块是不是需要取消啊，然后当讨论到这个连线这个环节的时候啊，你会觉得会有点 不舍， 很不舍得，就觉得它的存在的意义呢是在于这一刻让我们每天认识不同的朋友。然后这已经几年了，4-5年的时间吧。 自从这个节目开播到现在，我们这个 calling 的环节就没有取消过。 对，也是感谢每一次信任我们连线的各位朋友们。 我们希望未来的一年啊，在2022年，会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既古老，但是又很浪漫的方式，跟我们一起在电波里面，然后传递自己的真心实意。 我们就继续上一个关键词吧， 继续痛快一把。这首歌是来自屈楚萧《小巷》。 你和他的简单有多曲折，得不到的美在不舍，他无完成的歌，没有表白却有的舍得，他跑得远远的，然后每个想念 这连着两首都这么痛快。 嗯，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就是是火星电台给屈楚萧制作的一张专辑，那张专辑的名字特别的长，叫什么来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叫我有一颗墨绿色的石头，我把它打磨成讨人喜欢的样子，他好像并没有那么感到开心，也没有感谢我， 就是他们就特擅长写这种词儿，就让你有时候云里雾里，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意思，就那种感觉吧。 关键作为专辑的名字过长了吧，然后就是要滚动很长时间，但这首歌曲的名字就比较好记，小象就像是，很多朋友心目当中想成为的那种状态，稳定感，或者说很期待的一种， 就拿我们你说稳定这两个字，其实我觉得生活处处都需要稳定，大到说我们整个的社会的状态啊，然后呢，再小到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甚至在到我们的手机里的某一个群，你都希望它是稳定的，因为其实你看手机里大大小小的群有那么多，咱们今天说回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看这个其实也是像很多时候像我们的所生活的世界一样，有一些的群就会有些人可能慢慢就消失，就离你远了，有一些群是稳定的，它就会常常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对， 我身边其实你看我们常常会联络到的群啊，除了工作以外生活里面的群其实不太多，一定是说有一个相似的爱好，比如说你看我有一个就是队友的群， 踢足球的， 对，其实这个是它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因为你每周可能都会有活动嘛，所以大家会就聚到一起， 是， 对吧，像这种类型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的节目，你看我们的节目现在

你知道今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因为你知道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最早的时候还是在电台，就那个时候听中歌榜，然后当时就觉得啊，这个歌感觉好怪啊，就是你听作为一个当时的听歌的那个那种感受来讲，其实不是给我特别深的一种至少不应该不是一个很好听歌感觉，我就是觉得很有点怪，也可能是我自己当时听的歌和这种风格太不一样了。 对，但是现在听的话你会觉得这首歌曲时隔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过时。 对， 女孩与四重奏这首歌是来自马格。马格是谁呢？其实他是他们当时那个唱片公司的一个起宣而已。然后呢他和丁薇就一拍即合，觉得哎，他无意当中展露了自己的这个非常独特的音色，所以他们就说那你要不这首歌你来录吧，就是所谓现在我们说到出道即巅峰。 对， 有这首歌曲之后好像就没有其他的作品了，但这首歌一直很经典的传唱至今。 是的，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他可能未必一生都以此为职业，但是呢这样的一首歌会让他永远在一生打一个标签啊。 对，你看到他那个整个专辑的封面戴着一个圆圆的眼镜儿，然后和这首歌曲呈现的这气质是完全契合的。 所以其实因为他的人生的轨迹和履历就是在当时发了女孩的四重奏之后啊，就是后来好像就转行去做，好像是去互联网去做一个普通的一个职员这样，上班下班，所以有可能他现在在下班的路上听我们节目。 哦哟， 如果听到的话接受我们的这个致敬啊，就是这首歌确实是挺好听的一首歌， 女孩与四重奏马格。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综合安排了。话说呢到年底事情也特别多，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如此很忙碌，有可能工作的盘点，有可能你会忙着去奔赴一些聚会啊，总希望你们在忙碌之余所有的事情都处理的妥帖妥当，并且呢一切都顺利。 对，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好看的剧，包括有一些演出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1月7号到1月25号国家大剧院新春祝福之月相约喜相逢系列音乐会呢即将会盛大开幕，国内知名乐团名家将以艺术视角包括音乐与会为大家展现冰雪与奥运交织的一份热情。 哎，就是献礼北京冬奥啊。经由特别策划的贝多芬马勒两版不同版本的第九交响曲也会在新春到来之际为您恢弘奏响，非常的值得期待，详情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吧。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的这首歌曲是 来自 Electric Youth， 叫做 The Best Thing， 最好的事情分享给你们。 我们正在聊的是你的手机里面那些群啊，有没有被你折叠的啊，就是一个最新的功能，或者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不知道怎么折叠的朋友可以去问一下我们，我们在聊天室回复大家。 可以去问一下谁？问一下我们。 我们在聊天室回复各位啊。 你知道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脑袋里想啊，就是有关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的手机里有那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群，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是很好奇的， 你说， 就是为什么无论啊在什么样的群里面啊，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会有很多的人在潜水，但是你只要一发红包，他们就突然出现，是有什么软件或者说一个什么提醒功能告诉你说某一个群里面正在发红包吗？ 好像没有、 就是、啊， 可能打开那一瞬间就恰好看到了红包，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不，就总有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就是群里面发个小红包什么的啊，就大家自己的群、突然一发就突然哎，突然出现一个人，好像他专门为抢红包来的。当然你不是真的去这么想别人，就是哎，这个人就天天盯着这红包这事儿。 嗯， 但我在试图想，有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功能？ 哦、 如果有的话，我也想装一个。 还有那个，就是临近过年的时候，然后亲人的群里面啊，还有同事的群里面，都会发那些红包，总会有一些人他手气特别的好。抢到最大的那个，关键抢到最大的那个他还不接着发， 对， 这 个不坏规矩啊， 这种人就该踢出群， 合着所有的群都让你做管理员得了。 对，开玩笑、 哎、 我刚才就教了一下大家这个折叠群该如何实现它、 嗯、 就是首先呢，你要随便打开一个群聊、 啊、 这个前提是你这个群里面所有的信息你都觉得它很无所谓，然后呢，当然我只是举例啊，举例 啊，理解。 然后呢，你要把它的消息免打扰先打开， 哦， 紧接着底下就会出现折叠该群聊， 哦，然后就可以了。 对，然后它就会像那个一个聊天的对话框一样出现在这些折叠的群都会出现在同一个对话框当中，然后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一些细节，哎呦、 嗯、 你折叠的这个群很有意思呀，王牌办的呀， 对，你真的折叠了？ 没有、啊、就是为了给大家示范。 我知道其实因为我发现有一些群呢、嗯、其实确实你没有必要就是一直存在着的，比如说、 嗯、 你们吃了一顿饭，然后大家可能为了这个大家要一起群收款 AA 制一下， 嗯， 就建了一个群，这种群其实特别多。 对， 然后呢，那你经过这次折叠你可以梳理一下你到底吃了多少次饭，是不是还有一些钱没有收回来， 有的群说不定都石沉大海了、啊、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群聊的功能有的时候还挺不智能的，可能是我操作起来比较老龄化吧， 嗯， 我不太善于操作这个群聊，有的群我就觉得还时隔很长时间之后我想翻一下它，我们曾经聊过一些内容，但发现找不到了。 嗯，你搜聊天的关键词不就好了吗？ 也找不到、 哦、 你就 好、okay、 对，可能就觉得这个群可能石沉大海了、 哦、 嗯， 那你还是放弃这个功能吧， 就放弃了， 不要群聊了。一对一聊吧。好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这个做面对面推荐啊，虽然不是真的坐在你们的对面、 嗯、 但是我们要一起打破次元壁， 嗯， 要分享一首歌了。在这个之前别忘了，今天我们有个关键词啊，这个关键词很有意思，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某网站评了一个全球百大面孔，最美面孔和最帅的面孔啊，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中蕴含了一个惊喜， 对， 所以你们会回复最美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三张照片吧， 对 啊，最美的一个和最帅的都是他们评的啊、 嗯、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和绝对。 好，打破次元壁推荐，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玉刚老师《追风逐月的你》。 你说谁？ 李玉刚。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天哪，我们有多久没有在节目里播过李玉刚老师的歌了？ 他最近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因为有一档综艺节目叫《闪光的乐队》， 因为你 他去了。 你知道，对于我们音乐 DJ 来说，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艾克在内，可能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喜欢李玉刚老师的歌啊，只不过我们不太会主动有时候在节目里选择他的歌，因为他的有时候曲风会比较独特， 对 吧？对， 国风。 因为我们考虑到的是说前面一首后面一首什么的，这个有时候搭不上。 嗯， 也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就把李玉刚啊和像凤凰传奇这样子的就是组合归到一个类别，感觉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和大众的。 嗯， 但是你相信吗？其实李玉刚老师00后的歌迷还真不少。 对，一旦进入到李玉刚的音乐世界，你会发现他有一套很完整的体系，而且音乐语言会非常的有效果、 哦、 短短两句就能够让你立刻记住他，然后你听起来的时候他那个后劲儿特别的洗脑。 对，就后反劲儿的感觉 啊、哦。所以这首《追风逐月的你》整首歌词的立意也非常好，就是借用了明朝学者的一句词叫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打破次元壁听听看吧。 其实谁说我们不播李玉刚老师歌啊，之前有一首热播的金曲叫做刚好遇见你，其实我还挺喜欢的，所 以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跟随我们娱乐总排，我们破次元 B 的这个时间，一起进入到李玉刚的音乐世界啊，能够了解他的体系。 云中仙，指北站，尘世有天作山，能否有幸与你共览？诗中月，望不穿，千载的思与叹，依旧高悬朝廷悲欢。那寻梦的人啊，心啊，愿不负年华，只争一朝一夕，终有一日抵达一片梦土生花。 清风你吹呀吹呀，明月你干呀干，你呀你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清风你吹呀吹呀，明月你干呀干，路过了黑绕青蝉，七夕荷花明柳岸。 尘世有天作山，能否有幸与你共览？诗中月，望不穿，千载的思与叹，依旧高悬朝廷悲欢。那寻梦的人啊，心啊，愿不负年华，只争一朝一夕，终有一日抵达一片梦土生花。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 一下进入到李玉刚老师这个音乐的世界和体系里面去，突然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对，一人分饰两角。 对，是你如果你就是一定要带着自己那种很强烈的音乐的偏好去听他的歌，有可能你就会觉得不能接受。 嗯， 但是你如果你放下你那个执念的话，再来听，哎，其实你觉得进入到那个情形去的时候，哎，听首歌也挺舒服的啊。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说在歌里面有念白的这种。 对， 然后自己还要把这个诗念一遍。 大部分的人可能在听歌的时候，包括和一首歌曲的偶遇，它就是在一种不经意之间，所以这首歌它完全能做到一种画面的代入感，可以帮你去做短视频的一个宣推。 对， 是不是 包括追风逐月的那种感觉啊，是吧。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会想到一起看海的画面吧。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撑了一个星期，这歌终于被我播出来了。 那时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 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那时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还记得一起努力，还有那些一言为定，现在我就当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 Never say goodbye。 时间让音乐沉淀，这当时一个甜美形象示人的女歌手也留下了这样的一首可以经得起时间沉淀的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属于前奏一响起就会带入很多人的记忆。 对，刚才我们在拉下麦的时候一度来讨论说，有些歌曲是不是你的生命当中或者你的歌单当中不太能常见的，比如就像我们刚才破次元壁推荐的一首歌曲，但是呢就说国风这一类的音乐呢，在这次在闪光的乐队当中有一位叫做周杰琼的音乐人，他是弹琵琶的，他能把琵琶弹出那种 funk 的风格。 其实有时候音乐就是没有什么国界的，有的时候我们之前听也某个同事分享，就是中国那种民乐的演奏，有时候到国外就音乐节现场秀一下什么的，然后就会有那个就是很多外国友人在那个草地上跟着一起跳舞， 尤其是唢呐一吹天下全有。 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可能在我们传统的民间那些婚丧嫁娶啊这些特别传统的音乐，他们会听出那种灵魂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你看他在那个灵魂啊，所谓的这种音乐的根基里面的部分，比如说跟爵士乐就是有一些链接的，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 soul 的一种 soul。 Soul, yeah。说的也没问题，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对 吧？ 世界音乐嘛。 对，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来去度过这一年，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告别这一年。刚才已经说过了，过完这一天，也就意味着2021年就剩下最后的三天了。 所以这一句废话文学，我们再次重温一下的原因呢，是要告诉大家，马上就该过年了。 你说过年，我觉得春节也到了。 跨年，跨年，跨年。 对对对对对，新的一年就要来了，别忘了我们布置的作业啊，有空想想啊，或者期待你们的声音，好吗？ 上午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 Two for the second， 拜拜。Treat me indifferent, flicker of appeal, wouldn't kill you to give in.